你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张希音乐。 北京时间21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钟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曲。 你好，982，我的心愿是早点脱单，因为最近突然听说一个以前的男同学相了个亲，然后几乎可以说是要闪婚了。虽然大家也都觉得现在结婚太早，但是仔细想想，毕竟也是终身大事，还是要希望可以早点打算，不想等自己年纪大了才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是单身，所以希望自己能够赶快遇到一个喜欢的人，然后长长久久地走下去，也希望那个同学能够和他的另一半百年好合。 从梦前那年白芍花开，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，那时天空那么蓝，时间那么慢，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。再次梦见那片白色 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我是张一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这里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一。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嗨，你还好吗？我是程一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DJ 程一，每晚都会哄你入睡。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 后来他过得很好，你怎么都忘不了。你是否也曾遇见一个他，你们相爱又分开，于是他成了长在你心口的朱砂痣，落在你窗前的白月光，你却成了他拍在墙上的蚊子血，挂在衣角的白帆里。他的名字刺入你的皮肤，渗进你的血液，融于你的骨髓，任世事变迁，光阴荏苒，却经年不忘。而你的名字闪过他的脑海，掠过他的心脏，路过他的世界，最后成了过眼云烟，梦幻泡影，风一吹就散得干干净净了。爱情的可悲就在于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，你爱我，我也爱你，所以我们选择相互依偎，结伴同行。可分手的时候却很难做到一拍两散，很难做到从今往后你也不爱我了，我也不爱你了，我们就这样心安理得地做回陌生人，忘记说过的誓言，清除共同的回忆。我们总要有一个人先放了手，先想得开，然后昂首阔步地迎接新的生活，寻找新的爱人，而后另一个舍不得放不下，一厢情愿的为已经失去的感情画地为牢，作茧自缚。你总以为对于他而言你会是不同的，你是最爱他的，最懂他的，最应该和他相伴到老的，所以你赖在原地不肯走，不肯面对他已经不爱你了的事实，不肯相信你其实和那些与他有过曾经的人没什么不同，不过是他走过的万花丛中最普通的一朵。你总以为没有了他，他会和你一样痛苦难过，他会像你离不开他一样离不开你，他会走过一段路然后缓缓回过头，发现你才是他最好的选择，才是他最爱的那个。可是事实上没有了你他过得很好，只有你怎么都忘不了。在这段感情里他选择了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，而你傻傻的万念俱灰，最后万劫不复。我们这一辈子会遇见很多人，爱上很多人，有的人来了带给你从未体验过的心动和欢喜，于是你就把它当作生命中最耀眼的光，等到后来这束光走了，你就以为你的世界暗了，不会再有重见光明的那一天了。然而事实上让你的世界暗淡的不是一去不复返的他，而是你自己。你抱着你的执念把自己心里的门关上了，从此就算有再耀眼的光芒也照不进你的世界里了。嘿，我知道他很难忘，但是会离开的都是不值得留恋的过客，走了的人都不会真心实意的回头。答应我，努力的忘了他吧。 然后呢，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，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，我该心安或是心痛。 笑着，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，代替我们永恒着。 22:52，手机屏幕终于亮起，提示我你来了一条新短信。你说我发现我们不适合做恋人，还是继续做朋友吧。我不禁一阵苦笑，继续做朋友，你教教我，我们要怎么做朋友？曾经躺在一张床上相互取暖的人，要怎么在见面时只是冷静的点头寒暄？曾经用亲吻代替早安唤醒我的人，我要怎么忍住在夜深人静时不发出那句早已经编辑好的晚安？曾经拼了命要在一起的人，怎么能一句不适合就从恋人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？我和你4年恋爱，8年朋友，从大学刚毕业跌跌撞撞一无所有，到如今工作稳当立业已稳，只剩下成家的时候，你说要分手。你说和我在一起久了没有了恋爱的味道，或许我们的感情的保质期只有4年，4年一过就只能分手。没有保险，没有挽留，你只是选择了最便捷的方式结束一段过期的感情，寻找一个新的关头。我以为我们一直很好，我会给你炖你最爱喝的排骨汤，你会给我做我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。我们从热恋归于平淡开始真正的一起生活。我想过我们以后会买一个70-80平的房子，有一个可爱的宝宝。我甚至已经想好我们的小孩要起怎样的名字，却没想到我用整个青春来与你相爱，最后只换来你的一句我们还是适合做朋友。收到这条短信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冷战了一个星期，完全忘了当初绝不冷落对方，哪怕生气也要坦诚相待，冷静地把问题说清楚，绝不冷战的承诺。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呆坐了整整一夜，终于在天快亮的时候决定收拾行李离开你，离开我曾经引以为傲与你一同打造的家。我在早晨7点的时候回了你的消息，那就分手吧，只是做朋友就免了，不合适。最后一次假装我没有一直盯着手机屏幕等你的消息，我只是在第二天早晨醒来冷静地接受了你这个无关紧要的建议而已。在一起是你提的，你说世界那么大，虽然看不到未来有多远，但你坚信你的未来我是不能缺少的部分。分手也是你提的，说爱我的人，爱了我整整4年的人，和我在一起生活了3年的人，现在一起不合适就要离开我，那就分手吧。这世界没有谁少不了谁就不能活，没有你太阳照常升起，没有你我也能拥抱我自己， 受我接受，但好朋友再无必要。我不想再给你回头的权利，既然选择分手，那就无需再留复合的余地。你来过我的世界，搅得天翻地覆之后转身撤离。既然你选择离开，那就不要再以朋友的身份继续在我的世界边缘游走。或许你觉得无可厚非，可我觉得没有必要。分手就分手，谁还要和你再做朋友？我不知道别人分手会怎样，我只知道我和你不可能做回朋友。我这人学不会折中处理事情，既然不能携手共老，那就只能从此陌路。你的未来没有我，我也不想留你在我的记忆里继续苟活。分手就分手，我的世界说大不大，可没人可以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我已经成了你的前女友，再也不想做回你的好朋友。

走不出我的心。几天前我一个人去看了刷爆朋友圈的电影《前任三》，电影结束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在黑暗中流了满脸的眼泪。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对年轻的情侣，离开的时候女生递了一包纸巾给我，安慰我说这是电影，不要这么伤心。我自己心里清楚，我的眼泪不是为孟月和林佳流的，而是为我们之间回不去的爱情流的。这么多年我大概也欠你一场体面的告别，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对。在你每次问我到底想要什么的时候，没能好好跟你说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想你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是我不对，在你后来工作越发忙碌的时候，没能给你更多的理解，却总在斤斤计较你的每一次晚归。是我不对，在你后来说累的时候，没能给你一个拥抱就轻易地说出了那句分手。是我不对，明明心里也舍不得，还嘴硬说不后悔。我们刚分手的那段时间，我经常梦到你，梦到你胃又痛了，梦到你雨天出门又没有带伞，梦到你说要给我做饭却不小心切到了手。从梦里醒来以后，我特别想给你打一通电话，可最后还是抵不过心里的一句算了。现在想来，如果当初我能主动回去找你，我们俩现在或许也不会只能从别人那里打听彼此的近况，在心里问候彼此安好了吧。想了很久，我还是把之前编辑好的那条对不起的短信给你回了过去。我知道我们回不去了，但这句抱歉还是要说的，对不起。在一起的时候没能给你十分的包容，却让你对我耿耿于怀这么多年。这些年辛苦你了，但愿我没有成为你不愿回看的过去，也愿你未来可以遇见一个比我更好的人。 人。 心，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 走后我哭了很久，我仍然执拗，迟迟不肯把你从脑海中驱除。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，做了什么，也不知道你还是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。可我仍然一个人，又不管不顾的爱了你很久。或许爱情里总是当局者迷，其实我现在想起那个爱过你的自己，我也是感觉傻得可以。你走后我开始放肆地折腾自己，我的眼睛很长时间都是红红的，酒精让我的胃变得很脆弱，可我却觉得你才是我的养生咒。除了你，我不想和任何人在一起。我总觉得没有了你，我连呼吸都失去了动力。我习惯很久都不说一句话，我变得害怕回家，不知情的家人朋友总是忍不住问我我怎么了，可是谁来告诉我我该如何说。你走后我开始很爱单曲循环某一首歌，直到我觉得每一句词似乎都是在写我。我会在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你的名字，简简单单的笔画却像说尽了我所有的心事。

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，还是会有些